这首歌的时间里，你也听出了自己的故事吗？把音乐过成节，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乐队是来自于北京的一支朋克乐队，他们叫做诱导社。诱导社唱歌的时候听起来有一些咬牙切齿的麻醉感，虽然乐队的成员都很年轻，但是在音乐上却非常的老道。这首歌阿姆斯特丹。 太近了，人们去喝杯酒，然后到离别。而明天我就会穿越过传说中的地中海，可惜我身上没有指南针。来到阿姆斯特丹，有请国王祝云烟，我爱他们少女吃剩下的西瓜皮，在美丽的大地间，我想我不需要美丽的谎言，在她的眼里看到美丽的夜晚。我在这里没有枪，我只有根鱼竿，我想 有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我只是个开始老的，我真想去一次思考去海边的 忘掉所有的憎恨，让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而清澈。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阿肆他是典型的年轻一代的民谣歌手，他的歌很简单，但是也有一些肤浅。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说老一辈的民谣歌手他们是用写诗写出来的话，新一代的民谣歌手可能就是上网上出来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会造就不同的写法，但是对于听众来说，感动却并不会因为这个形式有所增减。所以当阿肆唱着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断心酸的时候，我觉得新一代的听众听出来的心酸未必会比当年听张楚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候那种心酸要淡。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和炸鸡无关，和等待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其实和吃饭无关，与暗恋有关。 你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迎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强行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北京时间11:00。